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诵读经典，点亮新年，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诵读小站的主持人静乔。本周诵读小站邀请大家一起来诵读的主题是青春，我将为大家分享席慕容的作品《无悔的青春》。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不管你们相爱的时间有多长，若你们能始终温柔地相待，那么所有的时刻都将是一种无瑕的美丽。若不得不分离，也要好好地说声再见，也要在心里存着感谢，感谢他给了你一份记忆。长大了以后，你才会知道，在蓦然回首的刹那，没有怨恨的才会了无遗憾，如山岗上那轮静静的满月。诵读点亮新年，寻找诵读人，期待你的加入。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报名参与。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天气预报。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建兴老师。郭老师中午好。 哎，主持人你好。 郭老师，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来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嗯，我们先看一下北京的天气。今天上午呢，北京是天空晴朗，但是这个气温回升很慢，到12:55的时候呢，城六区的气温普遍只有-5度多到-6度多。 嗯， 气温最高的地方是丰台气象站，这个气温为-5.7度。南郊观雁台这个12:55的时候，这个气温呢只有-6.8度，这个比早晨最低的时候-9.7度仅仅高了3.1度，这个气温上升的速度非常之慢。预计今天中午到下午2-3点之前，这个气温还是缓慢上升的一个态势。 嗯， 最高气温大约是在-5度左右或-5度以下。这个比昨天-2.5度的最高气温呢是高了，这个仅仅是低3度左右。 低3度左右，对。 对，在12月上旬呢，白天最高气温只有-5度左右的这个情况呢，并不多见。 嗯， 这个天气寒冷的程度呢，是可想而知。 嗯。 那么防寒保暖啊是不能大意。对，那么今天夜间的预计最低气温是在零下10度上下或者是更低。嗯，这不仅是今年入冬以来气温的一个新低，而且可能会成为近十年12月上旬气温的一个极端最低值。嗯，所以今天夜间的天气就会更冷了。嗯，如果要想利用这个双休日出去玩，而且明天一早要出发的话， 就一定要注意保暖。这是这个北京的一个天气。那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天气这个目光呢再转向世界天气方面。这个在亚洲方面呢，就是重点呢主要是日本的部分地区的这个降雪和降温天气。受冷空气的影响呢，明天这个日本在本州岛西北部和这个它的沿日本海一侧呢是有暴雪的天气。后天呢这个天气将有所好转， 上述的地区的降雪呢会逐渐的减小到小雪的量级。那么气温方面呢，明天和后天这个本州岛北部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是在零度以下。北海道大部分地方这个最高气温呢也是在零度以下，其中部分地方这个最高气温是不足零下10度，也就是它白天的最高气温也是在零下10度以下。这是日本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我们把这个目光转向欧洲，欧洲的重点呢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欧洲重点呢就是个降水。 明后两天呢，欧洲的降水呢还是比较广泛的，像明天这个西欧、中欧、北欧以及亚平宁半岛，都有这个雨雪天气出现。不过强度呢普遍不强，大多是小到中雨雪的一个天气。另外的话，在东欧的中部和东部也有分散性的这个降雪出现。后天这个降水呢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这个降水的范围会更加的广泛，强度呢大多是这个小到中雨雪的一个天气。 不过在北欧中北部后天将有大到暴雪出现，这是这个欧洲的一个天气。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北美的天气重点，北美天气呢一个就是降温，一个是降水。那么美国那边的这是明天的这个降温区域呢主要是在美国的东北部，之后呢这个自五大湖到东北部一带最高气温也是普遍在零度以下。 在降水方面呢，就是明后两天美国南部和东南部将先后迎来一轮这个新的这个降水，这个范围比较大，强度也是比较强的一个天气过程。具体来说的就是明天美国的南部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北一些的地方呢是雨夹雪或者是降雪，其中这个降雪强度最强的可以达到这个暴雪的量级。后天这个降雪区域呢会东移，但是呢它的强度并不会减弱。 依然是一个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的这么一个强度。偏北一些的地方呢，是这个雨夹雪或者是雪，部分地区呢有可能还会出现暴雪这样的一个量级的一个降雪情况。主要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谢谢郭老师介绍，我们也提醒一下这个外出旅行，尤其是出境旅行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北半球这个天气在冬天还是就是变化挺大的啊，要提前的来关注一下这个临近的天气预报。谢谢郭老师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孤岛，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跃进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 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1.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 收入关键词周末任你游。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北京时间来到了午后的1:09，快十分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是这个周五啊，大家可能都知道，周五呢我们环球旅行家的环节叫做周末任你游。任你游呢，有的时候真的很任性啊，有的时候这个范围呢可能会稍微的小一点，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走得远一点，可远可近。周末任你游，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目的地呢，我们先要暂时保密一下，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来做个自我介绍吧，高然。 Hello， 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凯撒旅游的高然，很高兴今天可以和张老师一起主持这期节目。 欢迎高然啊，这个不能叫老师，我们俩的这个关系呢，就是你分享给我，我分享给你， 对对对，分享快乐嘛。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听节目的朋友，如果听到这个目的地你熟悉的话，你就是我们俩的老师了。今天好吧？刚才说为什么说保密一下，这个目的地呢，真的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大家如果你不提的话，你不会想起来它。但是如果你去电影院看一部电影的话，你可能啊会和这个目的地在大荧幕上来一次相遇。 对， 我跟高然在讲的时候呢，他还说，哎，这个目的地在这个电影当中呈现的很多东西啊，它是全新的一面， 对， 有很多很多这个变化的地方。到底是哪部电影呢？我们边听边说。 Rich, I think it's about time people met my beautiful girlfriend. Singapore, Colin's wedding. Don't you want to meet my family? The Nick you're dating is Nick Young? Yeah, you guys know them or something? These people aren't just rich. They're crazy rich. You really should have told me that you're like the Prince William of Asia. That's ridiculous. Much more of a Harry. I want the money. Mom, this is Rachel. 一听就是一个英语的电影，这是好莱坞在今年，掀起一个票房高潮的电影，名字叫做《摘金奇缘》。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还是不太熟悉，为什么呢？在中国这边好像票房不是那么的火爆，所以呢，可能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都会对当中的一些这个场景有记忆，可是并不那么深刻。我们要说的这个地方呢，刚才预告片一开始的时候已经提到它的名字了，新加坡。 新加坡，对。 高然跟我一样，其实对这部电影呢也充满了好奇，可是到现在呢，没有人请我们看，是吧？ 好想去看，其实。 在北美，我刚才说今年确实是掀起了一个票房的高潮， 对， 好多北美的观众都说，哎，这个电影让他们是大开眼界哈。我也了解到一些情况，说这部电影为什么在北美和在中国的市场反响那么不一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说美国人眼中想象的啊，这个亚洲的生活、亚洲的风俗、亚洲人的生活方式，跟中国人自己看到的应该是完全不同的， 截然不同的， 对，文化差异哪里都有哈。 是，其实新加坡虽然这个地方很小，但是我觉得其实每一次去都能给我很多的惊喜，可以说是 surprise。 我最长的一次在那边待了大概10天的时间，我觉得10天可能都意犹未尽。而且今天其实聊这个地方是很应景的，因为北京今天是非常的冷，我早上一出门看那个温度-9度， 差点冻回去了。 对，我在想啊，今天要跟张老师聊这么温暖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很多话题呢可以聊得嗨一些哈， 聊得更暖和暖和。 对，暖和暖和，然后正好也可以去揭秘一些电影当中的场景。 是，刚才你说的这个电影当中的场景，其实新加坡的这回在《摘金奇缘》当中展现，为什么它会出现这样一个地方，是因为这部电影描写的它是叫做亚洲版的叫灰姑娘的故事啊。其实这个故事这种梗呢是老梗了，话说以前我们听到的都是发生在欧洲啊，在美国我们曾经看过不少这样的叫做啊麻雀变凤凰等等等等，那这次呢看到的是一个亚洲版的。说的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一个女孩子，一个华裔女孩子，在美国呢遇到了一个亚洲的男孩子啊，可能是一个东南亚的人，然后呢两人相爱之后要去拜见一下婆婆了，准婆婆了， 婆婆是杨紫琼演的， 没错没错，然后去了之后才发现，哇，这跟他说的不一样啊，他们家这个看起来像是亚洲的哈利王子，他们家， 哇塞，可以想象一下，脑补一下。 对，去在哪里呢？就是这个男方所在的地方就是新加坡，他们家就在新加坡。当然了，这个故事呢，当中有好多镀金的地方，我们看到的是金光闪闪的，有好多人把它比喻成说是叫什么来着，美国版的小时代 啊。哇塞，那真的是周末可能要去看一下，正好去补一下新加坡的这个电影的这个 我们去补一下整个，对，补课。刚才对话没有接上，要补课。因为其实每次去新加坡，我都觉得像今年和去年，去的时候，我都会发现有很多新鲜的亮点出来啊。再加上现在有很多人喜欢有一个词儿叫打卡，对不对？所以现在我就在想啊，我去新加坡下次我是不是要去 打 卡？对，要去打卡电影当中的一些场景的地方了。 那如果你是提到打卡的话，我们来猜一猜，我马上连线的我的这位同事，此时此刻是在新加坡的哪里打卡？ 我们来猜一猜，好不好？ 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的同事小航，欢迎小航。 哎，你好， 你好， 你好， 哎，小航，打扰你的度假的行程。这次我们知道小航是在这个旅途当中，你的这一站应该是新加坡，对不对？ 对，没错，这站新加坡呢，这边要住三个晚上。那今天呢，应该还有最后的一个晚上了。但是呢，这两天我们还体验到了一些，可以说很多的这个游客们啊，是一定要打卡的地方。刚刚我听到你说要打卡， 对。 这次呢，我就选择在了这个新加坡最著这个久负盛名的这样一个滨海湾金沙酒店来去住那艘大船，大家想吧？对， 滨海湾的这个像船一样的金沙酒店， 金沙酒店那是一个必去的地标性的建筑。 是， 对，这次我的房间在45层，所以说居高临下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湾区的这个货轮呐、在海面上面停泊，在湾里面停泊着。而在另外一边呢，看到整个城市的这个 CBD， 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高楼林立。而往下边看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湖面。那当然了，这个湖面里面一定也会有文章，包括有灯光水秀啊，还有像是一个巨大的 LV 店。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呢，在这个楼的下边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精美的一个叫做科学艺术馆。那么这个科学艺术馆我刚刚上午参观了一下，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感觉跟我们常见的这个当代艺术不太一样的一种艺术风格，叫做极简的艺术，包括有光影的秀，包括里面还会有一些声音的这种装置艺术，还有一些呢艺术家们他们通过极简主义以及后极简主义带给到我们的像是一些能够进行互动的灯光啊，包括声音啊，包括绘画的一些艺术作品，而且我们发现里面有很多小朋友们在参与其中，然后我还画了一幅画，这幅画呢通过这个扫描机就可以直接扫描一下，一秒钟就可以上墙，大屏幕里面会呈现出你画的那个小人儿，在画面里面是3D 的动态，特别有意思啊， 还是挺耳目一新的，对吧？ 梦想性，对，特别好去进行这样一种互动性， 我们知道小航这次在新加坡呢，这个行程虽然没有那么长，但是我们也知道你这回可能会去到很多浓缩的啊这样的打卡的景点，包括地标。刚才说到的金沙酒店，其实新加坡呢，我们知道你在金沙酒店可以看到的这个海景，包括我们所描述的叫滨海湾这块地方，应该是新加坡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很多景点聚集的或者说比较 聚焦 的地方。这个地方我特别想问一下小航的是，此时此刻你感受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温度，什么样的一种温暖啊？你给我们描述一下好吧？因为我们北京在今天和昨天实在是太冷了，你真的特别会挑时候离开了北京， 反差很大，让我们也感受一下新加坡的温暖。 小航， 是，此时此刻新加坡的温度，新加坡的气温是32度，然后呢，局部的时间会有一些阵雨出现，但目前现在此时此刻是阳光的普照的一个情况，那么今天下午会有一小段的这个雨的天气，但其实呢，我们在室外的话会感觉到比较潮湿，但室内的话就非常这个凉爽了，我们可以因为这个空调很大， 明白，东南亚的空调 嘛，可能还要备条毯子。 是，那小航不耽误你太多时间，最后一个问题，你在新加坡待的这几天当中，还会要去到什么地方？有什么计划没有？ 一会儿我会再好好转转看这个滨海湾金沙酒店楼下他们配套的这个巨大的一个商场，应该到了这个买的时间了。商场里面据说有这个上千家的店铺跟品牌，然后呢会发现整个的品牌林立在里边，以后整个的游客们也很多，顾客们也很多，而且他们到了这样的一个西方新年的一个折扣季， 对， 所以我们你懂的，各种地方都是 on sale 啊。 好的， 而且可以看到有一些新开的店铺，还会有更多的体验，包括昨天我特别有意思去到了这个百年灵的手表店里面去看一看，还里面可以去体验这个 手表这个机芯的安装的小课程。 哦，这是一个体验过程啊， 可以体验一下。 哦， 对对对，可以体验一下。嗯 嗯，好的好的。小航，那就不多说了，祝你买的尽兴啊。 好， 烧品愉快。 谢谢，旅途愉快。 好， 再会， 非常感谢， 拜拜。 好。 这个旅途当中人都是比较嗨的是吧？ 对对对，会进入到某一种状态，因为很放松嘛。 对，跟平时他在这儿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啊，话也显得多一点是吧？ 确实新加坡可能带给大家的这种惊喜是比较多的，尤其刚才高人说去过那么多次， 是 居然还能有惊喜。 我其实刚才特别想跟他再给他一个点，就是在那个金沙对面有一个福尔登酒店，这个酒店顶层那个露天的酒吧也非常的漂亮，尤其在晚上喝上一杯鸡尾酒，室外的，然后看着对面整个金沙的夜景，特别的漂亮。 哎，还是你会选地方？为什么我说这个金沙酒店每次咱们说你在当中的时候你是看不到的呀？ 对， 你看不到那个外观的是那样的。 没错没错，因为你已经身临其境，你只能感受那无边泳池的那种美感，但是如果你要远处再远远看它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尤其跟夜色融为一体，特别的漂亮。 说的特别好。刚才我们听到了小航的这个连线啊，我们的同事眼中的新加坡，他可能在那儿待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我们今天要来好好听一听高然眼中的新加坡究竟还有哪些亮点。我们来说说你去了这么多次，每次必去的地方，你觉得推荐有哪些不可错过的？ 其实每次去新加坡呀，我觉得我第一反应就是要说到吃， 嗯， 因为新加坡其实有很多那种叫做国民美食，包括像 国民美食， 对，就是又好吃然后又便宜，比如说像肉骨茶，我想张老师应该也有吃过吧。 啊，我想接下来时间咱们就要说推荐那些那个特别吃了好的店铺了，是吧？ 然后像 肉骨茶， 对，肉骨茶，然后还有一些甜品店。我上一次去的时候，我去了一家叫做阿秋的甜品店，但是没有广告的嫌疑。他家店铺每天晚上才开业，然后 晚上开业， 对，晚上开业。然后的话，就那个队排好长好长，我当时觉得我都要放弃了。 嗯， 但是我想，既然来了，我一定要吃。我吃了它最出名的是榴莲冰激凌，配上那个叫西米露。 嗯， 然后非常的好吃，而且是猫山王做的。 嗯，我对后面的西米露是感兴趣的，前面的部分我就可以忽略到。 然后还有比如说每次要去到一个叫做牙龙的地方，这个地方呢也是小吃一条街。 哦， 然后这一条街可以一直从街头吃到巷尾，不带重样的。 哦， 嗯，而且整体下来之后会特别有融入那种石街大街小巷那种感觉。比如说我还特别推荐有一家那个店铺叫做九巷田鸡粥。 嗯 哦，当时他的老板也是把做好的田鸡粥热腾腾端到我们面前，我们心想我们一般吃那个我们应该吃的是叫牛蛙对吧，类似像田鸡那种口感的东西，然后的话那边是把它跟粥放在一起，味道非常的不错，也是一种独特的体验，而且很香，肉质很嫩。 这是你的强烈推荐的， 对对对， 几道菜，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去到新加坡，可能还会去吃到一些一星的米其林的小餐厅，像香港的那个，它叫那个牛鸡，香港油鸡面线是在牛车水那边，然后是华人开的，但是也被评为了米其林的一星餐厅，而且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想象米其林的一些餐厅价格可能会比较高， 对。 但实际上它的这些街头小吃也入围了米其林的评选， 对， 然后价格呢还不贵，非常的好吃。 嗯，刚才你说到这些的时候，就让我想到说去新加坡的人总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熟悉的感觉。 对， 因为我们到东南亚的其他地方的时候呢，你恐怕有些地方呢它异域风情会更浓厚一些，但到新加坡你就会觉得很多东西是咱们共有的，好像你是到了南方的某一个城市， 而且到新加坡因为你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语言障碍的， 碍， 然后城市又比较相对来讲比较清洁卫生又很舒适，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种氛围，就是它有石阶， 对， 就多像是这个中华文化当中的一部分， 有很浓浓的那种中华生活气息。 是， 然后它同时其实也融合了很多这种西方的一些这种节庆的一些活动， 哎， 比如说在马上到的这个圣诞 节 和新年，那今年的话呢，圣诞节在这个乌节路是整个全部装饰成迪士尼的那种氛围， 哦， 然后也是非常的漂亮，可以说可以去过一个穿裙子的圣诞节， 真的是，西方的新年确确实实它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游客。 对， 那刚才高人在讲述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像买彩蛋一样的啊，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至旅行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好了，短暂休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环球旅行家周五我们的周末任你游，我是主持人张帆。再次欢迎一下今天到来的嘉宾，在周末任你游跟大家一起分享新加坡旅行的高然，欢迎高然。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高然。 高然刚才在跟大家讲的是这个新加坡他的感受，他的那些见闻的时候，他有几处伏笔啊，说到了几个地名，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新加坡主要的街道五节路啊，还有刚才你提到的像圣淘沙、滨海湾这样的名字呢，听起来都是充满了想象的。那我们今天在下半时段呢，就好好来跟高然打听打听，在你的眼中这些地方还有哪些值得去的或者说必须要打卡的地方。刚才我们其实提到滨海湾的时候是一掠而过了，因为我们一开始呢连线了我的同事小航，他是在金沙酒店那边， 对， 恰好就是坐落在滨海湾。 滨海湾，对，而且其实在那个金沙上面正好俯瞰，可以俯瞰到整个美丽的滨海湾。 这个太厉害了，就是那一个地方是制高点。 对，其实滨海湾的话呢，这个地方呢，它有两处像花，就是玻璃顶的房子。如果路过的话呢，其实不要仅仅只是路过，可以 不要仅仅只是看到那个建筑， 对，可以停留一下，因为它外面呢还被18棵这叫超级树所包裹。 超级树， 超级树，它整个这个滨海湾的这个花群和云雾林这两个玻璃冷式的建筑里面，可以说是种满了奇珍异草。 好。而且它还是秉承了这个可持续使用的这种原则，这种叫做环保理念吧。然后这个建筑呢，在这几年也是得了很多的奖，我在这儿可以给你们念一下。 哎，好，我们来听一听。 2012年荣获了世界建筑节年度最佳建筑奖。世界最大玻璃冷室。这个冷是相对于新加坡而言是冷， 我们通常在北方我们看到的是温室比较多， 对，这是冷室。然后还有世界十大室内花园，世界十大最美空中花园。所以的话，其实这个景点现在已经也是新加坡又一处打卡拔草的这样的地方。 您说到这个理念问题，我就觉得新加坡确实是这样，他人怎么说的，就是虽小五脏俱全，它不仅仅是五脏俱全，它真的是四面八方的东西，来自世界各地的东西它都要有。所以呢，就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理念，两个方面，一个是说它都汇聚在一起了，另外呢，就是你刚才讲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点，他们做的真的是非常好。 是， 包括你刚才说那个树啊，包括这个冷室，它很多东西是循环利用的。 对对对，其实它外面的那个树呢，在白天的时候是不发光的，它里面的那个电池是那种太阳能的光伏电池。然后晚上的时候，所有的那个发出来的那个彩色的灯光，全部都是白天储备的。 对对对对。而且那个树，大家一听说是树，你就觉得是长起来的树，是吧？然而不是的，是吧？那个树是人工做成的。 人工树，而且呢，你还可以就是登到上面去看整个那个景色，也非常的漂亮。 对。 那在其中最大的一棵树的顶部呢，是一个露天的酒吧。我想很多年轻的小伙伴们听到之后，特别想去尝试一下。 是啊。 因为新加坡其实一年四季都特别适合在户外活动，晚上啊喝一杯小酒很舒服，不像在北京这么冷，不可能在外面再喝酒了。 没错。所以你刚才说到的，像他们有很多的地方，它其实是做出来，而且它是做出来一个额外的空间， 对， 你都想象不到。刚才你说到一个树上的这个酒吧，一个平台，它可以做成这样的地方。然而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冷室里面，更是让大家想象不到的各种植物。我记得我第一次也就那一次啊，没有。 你也去过哈？ 下一次叫第二次。 看来印象很深刻。 对对对，那印象太深了。就是我对里面的印象就是，进了那个冷室，所谓你说那个玻璃房子，进去之后呢，发现，是一个大房子，然而在这个大房子不同的区域，它有不同的温度和湿度。 对。 然后我就特别好奇地问他们到底是怎么控制的。其实问到最后有很多技术问题，我是不能够理解的。 是是。 可是我能够发现说，这些温度和湿度都是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的植物生长，所以它营造的一个环境。 是，它其实是有两个冷室嘛，一个是叫花琼，您刚才说那个应该是花琼，里面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奇珍异草。 对， 而且你每一季或者每个月你去的时候，它所种植的那个植物全都不一样。 不一样。 对，然后另外一个冷室呢叫云雾林，其实我个人是特别喜欢云雾林的，我觉得它特别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那般，特别的唯美。会有一进门是一个垂直的瀑布，然后你是顺着这个瀑布下面上电梯上来，一层一层一层走下来，每一层种的植物全都不一样。 对，刚才你说云雾林说那种感觉的时候，我特别想说，就是这个云雾林的长的样子啊，在那个高人看来它特别像云雾林，在我看来呢特别像花果山。 对，水帘洞是吧？ 哎，真的是，而且它确实是一个可以向上攀登的山。 是是 是，一个假山的形式。 是，而且就是很多现在有一些像这个微博上面一些网红，他们经常会去秀在这云雾林的瀑布前面去照的那种像仙境一样的照片。所以这我觉得是强烈是推荐大家去打卡的一个地方。 对，刚好可以照成仙女本人。 对对对。 那个你刚才说到的这个云雾林，多说一句，因为我们知道新加坡它特别重视知识的分享，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不管是刚才说到的那个花琼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介绍，刚才我还听高人说，其实你到新加坡的这些景点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像中文的这个讲解啊，你扫码进行这个听的东西都非常的方便。 对，它那个所有的这个植物对应的下面都有一个二维码，然后拿咱们的手机一扫就可以出来带出那个中文的导览。 对， 所以是非常的方便，就是你充满好奇心的可以在这里面探索3到4个小时，而且是不会觉得很乏味， 一点都不枯燥。刚才说那个云雾林往上走的时候，你听我在讲说啊， 啊，那是一个像花果山一样的，就像爬山一样的上去。它那个步道呢是可以上去，但是在很多层都会有不同的一些知识分享点。 对， 我觉得那个特别厉害，它告诉你全世界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的二氧化碳啊，氧气的含量啊， 对， 整个环境的变化，它用电子设备用不同的交互模式给你展现出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 因为其实原来我们知道新加坡是花园城市， 对， 然后现在其实新加坡是想把自己打造成花园中的城市， 嗯， 然后通过这种环保理念让大家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和现在你所感受到的这个氛围，包括这个生活的环境。然后像它外面的那个超级树是完全是生态模拟了这种植物的生长，然后这样做出来一个造型。 对对对，所以每次说到滨海湾的时候都得多说几句，因为停留的时间还是会比较长一些。 对对对，我觉得至少留出大半天的时间。而且其实小朋友如果带有，就是有小朋友的家庭去的话，还可以真的像您说的，懂得很多的知识，可以受获益匪浅。 所以从高人这句话，我们可以被推导出一个结论来，就是亲子旅行新加坡真的是一个绝佳的地方。 对，新加坡其实是在这几年是连续多年啊，被评为了这个亚洲最适合亲子旅行的目的地。 嗯， 因为包括刚才说到的滨海湾，那它其实还有像这个圣淘沙上面的环球影城，包括海洋馆以及这个水上乐园。那其实我还特别推荐就是去到新加坡这个野生动物保育集团下面的四大动物园。 新加坡那么小的地方，四大动物园。 对，其实我们应该知道的有几个比较出名啊，像日间动物园， 对， 夜间动物园，然后飞禽公园，然后它还有一个叫河川生态园。 河川生态园我的印象也比较深刻。 您也去过。 对对对对，那个真的是我觉得它也是有这样一种理念，就是我把所有的世界各地的很多的那个生物样态搬到新加坡浓缩起来。 对，它是亚洲最大的完全是以河川以河流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公园。 对对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亚马逊。 对，亚马逊。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呢是在他一进门的时候，有很多只水里面有很多只海牛。 哦， 来自佛罗里达的海牛。 哎呀，我上次去的时候他们恐怕还没有来。 估计在睡觉。对，因为其实这些生物在咱们尤其在咱们在北京的小朋友，其实 在北方内陆的朋友 很难看到。他是一次性把这个世界各地不同河域的这种动物全部都给集中到了一起，然后浓缩的全部都是精华。 嗯，我有一个印象啊，不知道现在是模糊了，还是我有什么错觉，就是有印象是他做了一个水下的森林的一样一个地方。他是说当海水漫过了就是亚马逊那个应该是河水啊，上涨之后漫过了那个森林之后，你会发现在水底来看这个森林是什么样的。他有一个这样的，其实不叫模型了，它整个是用水和树来模拟出的一个造型。 对，它有一个区域是专门这样的，也可以说是可以作为成一个小课堂似的，然后让小朋友身临其境的进行这种生态上的变化这种感受。 那个特别有意思。 对，然后他们今年呢是在17月份的时候，然后还全新引进了一个叫鲁米娜的夜间灯光秀。这个完全是用它动物园里面的动物，包括还有它所有营造出来一种热带雨林的那种氛围，通过灯光打进去，像进入到一个梦幻的世界，阿凡达的世界那样，非常的漂亮。 有的时候这个想法很重要，他奇思妙想在他的那些这些场景当中运用的特别的漂亮。 是是是，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有时间的话，新加坡绝对不是你脑海中想到的小小的地方，可能住个两三天一带而过就够了。新加坡绝对是值得你放慢脚步停下来，然后把该吃的美食要吃，然后把该这个逛的街要逛，然后同时要把该玩的体验打卡的地方要做了。 对，刚才我们提到了像这个滨海湾，像圣淘沙就不用说了，大家最熟悉的乐园的这个集中地。然后乌节路，这是这条路呢，他们说是这样的，就是你就走吧，你就徒步就可以，在当中可以发现很多的，包括像刚才高人提到的美食啊，还有一些著名的商场、 商场购物街。 没错。最后一点时间，我想高然可能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刚才他跟我讲，他说其实在新加坡你们都不知道，你不用走得太远，你下飞机你就在那儿多待一会儿。 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未必可能会入境到新加坡， 有好多的转机。 对，转机、哦、然后可能只是在樟宜机场，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停留了一下。 对对对。 那么其实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对我来说可以说像一个巨无霸一样的，它里面呢不单是有像来福士酒店，您应该知道哈、 嗯、 包括其实咱们今天有说那詹金奇缘那个电影里面也有提到这家酒店。 对， 那来福士酒店里面最出名的有一款酒叫雷司令。 嗯， 然后这个酒呢就可以在新加坡樟宜机场的某一个柜台品尝到。 嗯， 因为是来福士酒店在那儿特设了一个柜台。 嗯， 那樟宜机场里面呢在二层还有电影放映和让你休息的地方， 有电影院、啊、 对，我以前我也从来没有想到哇，为什么考虑的那么的周全、 嗯、 所以当你转机时间如果很长的话也不用担心、 嗯、 在樟宜机场我觉得停留半天可能都会觉得时间不够，因为你还可以购物嘛。 啊、哦，对对对对对，所以刚才这个提醒很重要，其实你用不着说我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我非得要在新加坡去逛一逛，如果你是转机的时候在樟宜机场可以先来粗略的啊，大体的来感受一下新加坡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在迎接八方的来客。 对，其实我觉得在樟宜机场它也打造的有点像新加坡它这个花园城市的那种感觉，里面还种了很多植物，兰花呀、 嗯、 仙人掌啊、 嗯、 很多很多植物，所以在整个机场里面也不会觉得很无聊。 是特别感谢高然今天在这个斋金奇缘还在上映的时候啊，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影片当中这个目的地。其实这个热门目的地不仅仅是因为